说

的对你好，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 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 希望你能当我宝贝，你不会后悔。 我一个要求就是要对你好， 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 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 说听歌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很个人和隐私的一个东西，但是曹格呢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你经常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明显的看出曹格非常天马行空的玩音乐的态度。而在曹格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下对象是一样的，名字也叫做宝贝，来自孟蔚的演绎。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到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深吸，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